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69集，又闹鬼了。除了展昭和白玉堂，其他几人也发现了不同的线索。先说公孙和赵普，假扮成落满金的赵普靠在床上打盹，公孙在房间里翻箱倒柜找东西。找什么？公孙在找味道。进入落满金的房间之后，公孙总觉得有一股怪味，还是不太正常的味道。于是公孙先检查了一遍床铺，确定床上没问题之后，让赵普坐床上不准动，然后放出了好多虫子来，也不知道是些什么虫，有地上爬的，还有天上飞的。赵普坐在床上抱着胳膊左右看，就见公孙一会儿跑到这儿，一会儿跑到那儿，忙得慌。终于公孙从桌上的一盏油灯里找到了些东西，将虫子们都收起来放回腰包里。公孙拿出一把镊子，从那个油灯中夹出了一根灯芯儿。赵普也走了过来，就见公孙将灯芯儿放在一个白色的瓷碟子里，拿出了一个什么药罐子，往灯芯上滴了两滴黄色的药水，瞬间灯芯变成了黑色。赵普好歹也是常年受公孙和小四子熏陶的，伸手一指， 有毒。 啊，是一种毒药， 有人暗中害洛满金。 公孙将灯芯装回油灯里，开口解释， 这种毒药倒是未必能要洛满金的命，只是会让他变得行为怪异，行动无常，情绪不稳。 这不就是在形容洛满金的性格吗？ 大概这就是洛满金这么招人讨厌的原因之一。我觉得陆家寨上下应该对他有不少怨言。 如果洛满金死了，谁来接任掌门？ 赵普叫来了守在门口的折影，折影摇了摇头。 洛家寨一向是洛满金独大，大概短时间内没人能接替他。 所以下的是慢性毒，洛满金现在的状况还是很轻微的，等他完全变得不可理喻，那起码要一两年的时间。 部署的够周密的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是谁下毒，洛满金现在都不能死，那他这次的受伤也未必是他功夫好逃脱了，而是凶手早就打算好了放他一马。 嗯，可是要怎么查出害他的人是谁？ 我有办法。 公孙瞧赵普，赵普跟折影说了几句，折影就去叫了人来，说是洛满金觉得房间里有怪味，让人扫尘，将所有家具器皿都换一遍，也好解解晦气。公孙了然一笑， 下毒的人一定会再下手的，同时也会收回那个油灯。 嗯，所以我们接下去要做的是继续等。 与此同时，石虎堂里假冒潘里的邹良直接在潘里的房间找到了一些东西，蛛丝。林业火将那一卷蛛丝拽开查看了一下，皱眉， 感觉跟用来吊尸体的是一样的。 你看， 邹良又从抽屉里拿出来了几封信笺，并且找到了一个印戳，将信上印戳给林业火看，就见那是一枚官印，两浙路转运使黄通的官印。 黄通那封辞官信难不成是他伪造的？ 倒也未必是他，不过他肯定知道些什么。 说完，邹良接着翻找。二岩宫内，龙桥广和欧阳发现严行义最近几乎是遍访名医，桌子上还放着各种关于药理的书籍。 这严行义要改行行医啊？ 没准他是得了什么绝症呢，改天让公孙先生给他看看。 欧阳少正说着，从严行义的床底下翻出了一个包袱来，软趴趴的，里面应该是衣服。将包袱打开， 两人就是一皱眉，只见包袱里有一件卷着的红色纱质外袍，很像林业火平时会穿的衣服，而衣服里还裹着一个红色的假发，颜色和形状都跟林业火的红发相接近。 哼，看来严行明和那位总镖头是死在严行义手里的。 龙桥广倒是觉得严行义未必有那么好的功夫，神不知鬼不觉独闯石虎堂杀人， 或者说他在石虎堂里有内应。 就在四方的调查都有进展的时候，夜色已晚了，武庄里静悄悄的，不过有好几间屋子还是亮着灯的。就在众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，有一块白色的布片正从院子外边飘进来，嘎吱一声，一扇屋子的门一开，庞玉提着裤子往外跑。包岩正在桌边收书，他和庞玉除了要帮忙查案，还有太学的学业不能耽误。临出门的时候，林夫子给他俩安排了不少功课，两人刚做完，小侯也多喝了几杯水，写完功课站起来就冲茅房。包岩正收拾呢，余光就瞥见门口有个什么白色的东西飘过，不大，看着像是布片。小包爷拿着书走了出去，站在门口感觉了一下中庭的风，又扬起脸看了看中天明月，这院子里一丝风都没有，树叶都不带动一下的，为什么前方一块布正在原地飘来飘去？包爷歪着头看着那块布发呆，那块布这会儿飞到了一间屋子的门口，正在门口打转。包岩扬起脸看了看，那是公孙和赵普的屋子，他俩没在，现在屋里还亮着灯呢，应该是小四子和小梁子还没睡。包岩正纳闷，就见院门那边庞玉方便完之后神清气爽地溜达回来了。 哎，小馒头，吃不吃宵夜啊？ 小侯爷心情不错，见包岩傻站在门口就问他。包岩瞧了他一眼，伸手一指前方， 那是什么？ 庞玉一愣，转脸看，就见一旁小四子的房间门口有一块白色的布飘在半空中。小侯爷盯着那块布看了良久，伸出两根手指头想去捏住，可是布一晃，庞玉捏了个空。小侯爷眨了眨眼，收回手指头，在嘴里舔了舔，伸过头顶测了测风向，今晚那个安静啊，一丝丝风都没。庞玉后退了一步，伸手一指那块布。 小馒头，又闹鬼了。 闹你个。 包岩话没说完，突然就听到吱呀一声，那块布前边的房门开了。门里，小梁子正给小五梳毛，小四子挽着裤腿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正在泡脚，看着是准备睡觉了。包岩愣了，门后没人，那房门是怎么打开的？小四子和小梁子也是抬起头，小梁子搔了搔脑袋往外张望不解。 哎呀，这不得了哎。 庞玉又后退一步，小四子却是歪着头看着门口的方向。与众人不同，小四子是可以看见焦焦的，虽然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能看到轮廓和模糊的身影，有时候接近透明还挺清楚的。此时小四子又看到一个蓝色的身影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块白色的布，正在对他招手。可除了他之外，所有人看到的就是门外飘进了一块布来。 闹鬼了！ 庞玉终于是喊了一嗓子，小梁子蹭的就蹦了起来，旁边的窗户一开，天尊和阴侯探头出来。 闹鬼？ 哪呢？ 小四子擦了擦脚，跑到门口，拦住要过来抓住布条的天尊和阴侯。 是娇娇哦。 众人一愣，天尊看着那块布伸手摸来摸去。 哦，娇娇啊， 瞧你那点胆量。 包爷眯着眼睛瞧庞玉， 唐玉摸鼻子，不知不觉他撞鬼都撞习惯了。 他怎么自己回来了？ 天尊疑惑，就见那块布条被递到了自己眼前，上边有三个字儿：“跟我来。” 是招写的字。 他俩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吧？ 应该不会，如果有危险可以放联络用的响箭。 殷侯对屋顶上正边打哈欠边等白玉堂的妖妖打了声口哨，妖妖扑扇着翅膀飞了下来。殷侯上了妖妖的背，对娇娇吩咐：“ 带路吧。” 天尊也上去了，准备跟殷侯一道去。有妖妖在就方便多了，因为鲛人和海龙是完全可以交流的。妖妖一跃上了屋顶之后，展开翅膀，在娇娇的指引下朝着码头的方向飞去。而此时展昭和白玉堂所在的那艘黑船已经驶到了太湖中心。所谓的无风三尺浪，这艘船在湖中显得有些颠簸，白玉堂和展昭两人都是旱鸭子，都有些后悔当时把妖妖带来就好了，可以飞在高空装大鸟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跟着这艘船找到傀儡洞府，还不用颠的胃里翻江倒海。两人同时也庆幸幸亏晚饭没吃。展昭摸了摸肚子看白玉堂，白玉堂瞄了一眼他肚子， 饿。 嗯， 要不然钓鱼试试。 这耗子还有心思逗闷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